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样呢就喺另外一边呢就是有大家熟悉的 Jeffy 我的拍档啦。咁但今日呢我哋好开心就请嚟咗一位嘉宾呢就是我的老友记，哇真係超过30年啦吓。嗰时大家一起呢加入天文台仲系去英国受训嘅就係恩荣女先生啊。不过呢我惯咗佢叫佢做阿恩啊，有时叫做恩 Sir 啊，咁亦都叫 Edwin 嘅吓。係啦，咁其实佢都有花名叫天文恩啊，天文台啊，你唔知呢是呢，其实在这个音响界呢是赫有名的，就叫天文恩啊。不过他现在都好像没玩音响呢都一段时间啊。咁但呢他好有趣喎，其实我同恩少呢即是个 background 呢，我就真是入大学，即是当时是三年啦，在 Hong Kong U 呢就差不多是纯 physics 的。咁我读的数呢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只是个即是半个 unit 那些叫做numerical analysis 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呢阿欣呢就喺 undergrad 嘅時期呢就基本上係讀數㗎喎，係咪呀？ 純數。 係啦，佢就係純數嘅。咁但今日呢搵佢上嚟呢就唔係講數喎。佢又講我嗰範啦。就係物理。咁其實如果大家呢係真係我哋嘅 fans 呢一路又跟開呢，其實聽過欣 Sir 講嘢㗎啦。咁上次呢就係講咩呀，拉馬盧金啊。 係啦。 是啦是啦 ,Ramanujan, 是那位印度的天才的數學家，是吧，就是跟這個是 Harding, 是吧 ,Hardy,Hardy, 這樣呢就 大 是啦，但是好像三十多歲是吧，定四十歲那就過身的啦，這樣樣好犀利。這樣呢就所以那個呢就是他本行啦，但是呢他今日來呢勁啦，就挑戰我的本行啦。不過嗰啲講笑啦，嗰啲 undergrad 算係咩本行啦，係咪都係一個好粗淺嘅嘢。咁又講物理學，因為近年呢其實就對呢、這個我哋叫理論物理學呢就係即係好有濃厚嘅興趣，就睇咗好多書。咁就啱啱係幾個月前啊，兩三個月前啊，可能冇喎。咁即係咁個零月咗喎。咁個零月前呢其實就係喺呢個中文大學嘅讀書會嗰度呢仲講咗一個專題講座，嘩喺起碼超過兩個鐘係咪， 兩個半鐘， 兩個半鐘啊，就係、是、當時係講上帝粒子嘅喎，好似嗰個題目係嘛？係 啊， 係啦，係啦，嗱，咁啊就今日咧，就其實佢都想講上帝粒子嘅，但係可能講要十零廿個鐘之後咧，就會講到上帝粒子咯，係嘛？咁其實佢同我都係好接近嘅，就係咩咧？就係超級口水佬啦，係嘛？ 唔夠你勁， 嘛差唔多啦嚇、啊。好啦，咁但係咧，今日一定即係要提點佢先，就係、是、咧，始終咧佢係好中意嗱，你見到我哋咧。即係習慣咗做節目嘅人呢，我哋成日同個咪呢係有一種磁場吸引嘅。咁但係佢哋啲唔做慣嗰啲呢成日就會離咪嘅。我哋成日應該有一種吸引力呢就即係等你唔好離開個咪㗎、啊。好啦。咁樣呢今日呢就佢講個題目呢就佢話叫咩題目好啦，我好簡單啫，就是、物理學嘅終極探究啦、啊、或者呢你可以話叫做物質之謎同埋運動之謎，係咪，因為呢個世界你諗下，如果冇咗物質同埋物質嘅運動呢，即係等於一無所有啦、啊、即係空蕩蕩乜都冇，都冇嘢，冇事情發生可以用㗎，係咪，咁所以可以話係兩藥兩個之謎，咁但兩個亦都可能係一個嚟下，咁我哋一陣聽下欣 Sir 講啦。咁但另一個呢，如果你話真係技術啲專業啲呢，就係、是、粒子與牆囉，係咪，即係以物理學家嚟講，一個就係粒子，一個就係牆，牆唔係長短個牆喎，足球牆嗰個牆喎、啊、一個電磁牆啊，就是、feel 咁樣樣啦。好，咁樣呢就今日呢我又真係可以即係好似龜兔賽跑嗰隻兔咁啦，即係可以恰一恰都得㗎啦，基本上。 你又想 啊。唉，我跟住呢就踢咗個波俾阿恩德，咁留返阿 Jeffy 呢就同佢做訪問就差唔多啦，係咪Jeffy 你有乜嘢想問呢，即本問問佢個口啞為止。 唔係喎，我估係我問你喎、 哦。你問我你上嚟就係俾我哋問㗎嘛。 真 係。啊、有咩想問啊 ,Jeffy? 係啦，咁我哋問一下個題目啦，係、 嗯、 呢個物理學終極探究。咁我頭先呢聽咗才哥你講話欣賞嘅背景之後呢，我覺得好好奇喎、 哦。 即係呢點解，因為我其實都對數字啊數學係非常有興趣㗎。 Jeffy 好鍾意數學。 點解呢你竟然可以即係突然間轉咗去對物理呢方面有咁係啦，又突然間咁濃厚興趣呢， 問得好。 係啦。 下答得好。 咁講先啦，嗱，即係喺中學時候咧，就對數學、物理都好有興趣嘅。 係係。 咁其實對物理興趣方面咧，反而係做實驗喎。 嗯。 啊，係。咁尤其是 即係你中意做 lab 嘅， 尤其是係做啲電子嘅實驗。 嗯。 哦。甚至拜柯嘅實驗。 嗯。 啊，我仲記得試過有一次我哋。解剖一隻兔仔， 系， 哇！ 解剖一隻兔仔， 嗯， 咁啊，解剖完只兔仔咧，咁出咗去食飯啦， 嗯， 咁咧屋裏邊咧就開咗一盞燈，盞燈就紅色嘅，唔知點解，我都唔記得點解會有盞紅紅紅色嘅燈。 你喺邊度解剖啊？咩？ 喺屋企咯， 屋企 喺屋企， 喺其中一個朋友屋企，我仲記得喺喺佐敦道嘅。 是自己做實驗、 哦、我仲係嚟講 即係自己做實驗 自己做實驗 咁呢就佢爸爸媽媽一返到去 嗯 就當然嚇一跳啦 嘩係如果冇講俾爸爸媽媽聽嗰陣時你讀中幾呀 嗰陣時呀可能係中二中三咁 嘩中二中三自己解剖兔仔呀、啊、你真係係囉 咁其實嗰次我都唔記得啦其實我哋少做啲生物嘅實驗咁嗰陣時做 cam 嘅實驗多 嗯嘩仲危險會爆炸 都試過喎 其實嘩 即係輕微嘅爆炸係試過嘅 嘩 咁亦都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呢就好鍾意捉蝴蝶 做標本啦、 做標本啦咁、我其實而家我有一個朋友呢就係、是、香港呢個學會嘅會長 嘩蝴蝶學會呀、 佢叫做 昆蟲學會啊？ 唔係，佢有個特別嘅名字，我唔記得咗。 係， 但你嗰陣時做，你有冇玩嗰啲水晶膠嗰啲啊？ 有啊， 就倒落去。 咁佢直情係發燒到咧，就變咗做差唔多個專家。 嗯嗯 嗯。 咁佢就走嚟多謝我，就係話：，好多謝你當年同我哋一齊走去捉蝴蝶，我都唔記得咗。 啊，引發你嘅興趣啊！ 咁佢就 所以咧，其實咧就你嘅興趣就好多方面嘅，好廣泛嘅。啊，總之都係同科學有關啊。咁當然文學嗰啲我哋唔按住啊，嗰啲下一次再請佢哋講第二樣啊。佢啲係喬埃斯嗰啲嘅專家嚟嘅嚇。 唉、哎，唔係專家，真係。 OK， 咁啊，繼續講你嘅科學之類啦。 咁就其實讀書嗰陣時，反而係讀到由小學轉中學咧，我唔記得啊，李偉祥記得啦。 嗯。 嗰陣時咧就係、 是、讀新數啊嘛。 讀新數。 唉、哎，全部集合論啊 ，set theory 啊 ，set theory， 讀到一嚿雲咁啊嘛。 就邏輯。 系啦， 系嘛 ？Venn diagram 啫 ，Venn diagram。 Form one two 就要畫嗰啲 Venn diagrams 啦。 嚇，即係 if P then Q。 係啦，嗰啲咁嘅嘢啊嘛。 P then not Q。 係咁啊 ，DQ 咁咯。 嚇，咁嗰陣時開始咧就對數學有濃厚興趣。 嗯。 嚇，咁就開始睇啲數學嘅書。 嗯。 咁我仲記得嗰陣時最 就非一般嘅數學書。 最令我哋最令我著迷嘅咧就兩個。托科，一個就 topology， 哇，係 托博學 ，即係優成同嗰啲啊， 另外一個比較有興趣嘅咧，就是、number theory 數論， 哇，最抽象、最深奧嘅。 咁嗰陣時就中學嗰陣時就好迷呢兩樣嘢，咁啊自己又開始 中學 睇啲書， 係啊係 啊 係 啊， 真係。 所以其實我好早啦，已經話想捉佢上嚟講哥德巴哈猜想嘅，佢死都唔肯。咁反而嚟咗講，佢話講緊物理先啦嚇，嗰啲就壓後嚇。 咁純粹都係自己興趣嚟啫。咁跟住就大家做個同事啦。 係啦係啦，咁啊繼續讀氣象啦。咁氣象其實都係以物理為主嘅。 氣象係以啲。 啊，數學都有，但係數學反而就用咗喺嗰啲嘅統計分析嗰度多咯。 係啊，係啊， 係啊。 咁、其實我讀大學嗰陣時讀數就讀得好順嘅，順到真係點講咧？即基本上差唔多所有有用嘅嘢咧都 唔讀㗎啦。 都唔讀㗎啦。 係冇錯，我梗係明 白。有用嘅都唔讀。 唉，梗係啦。 咁啊，唯一讀過兩個學科，一科就係、Electrodynamics。 嗯， 我想你都記得嗰陣時咧，就係 嗰陣時嗰本咧，我叫做直系神。我自己嗰陣時講咧，因為我自己讀到一嚿雲咧，所以我就同佢改花名啊嘛。即係嗰陣時其實大學一年班已經讀噶啦，叫做咧係加雪糕要落醋大粒麥，就叫 Classical Electrodynamics 係嘛。咁嗰個作家咧就叫直系神，嗰本書就深到嘔嘅。唉，後面嗰啲咧，嗰啲課題咧，好多都唔識做嘅啊。不過可能阿欣咧就做曬噶啦，全部。 唔係喎，我好彩喎，我嗰科都係冇乜 冇乜擺時間落去喎，但係就竟然全班最高分，點解呢？竟然攞咗個獎添， 咁犀利！ 係 嗰陣時喺邊度啊？ 嗰陣時喺 UCL。倫敦大學 哦，倫敦大 學 院嚇， 嗯嗯嗯， 咁點解會考試滿分呢？ 嗯， 因為我咧就咁巧借咗一本題解， 啊係啊係啊，佢係有本成本題解噶嘛，阿直系神， 我唔記得嗰本蘇聯書嚟嘅， 但你冇可能背曬嘅啫， 唔係其實睇得明嗰本題解都幾好， 哇，直情勁啦， 睇得明嗰本題解都 睇唔明嘅，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讀咗兩科係同物理有關。一科就是做蛋靈啦 ,Jackson 啦。另外一科呢就量子力学。不过呢、 哦、 如果我俾返我而家已经唔见咗嗰啲讲义，如果我俾返嗰啲讲义你睇呢、你唔会知道系量子力学。 点解呢？ 因为叫做 Quantum Mechanics on Hilbert Space。 哇 ,on Hilbert Space, 即系同数学。 係啦。 係好密切关系嘅，佢用数学角度嚟睇。 佢用从一个好纯数嘅角度去睇。 哇，你咁讲讲下呢，我哋嗰啲观众听众又开始惊啦。惊就系跟住根本听唔明佢讲乜啦。 咁咁要睇一睇啦。 嗯， 我哋仲有一位咧，就都会等住嚟讲嘢嘅。 佢肯先算啦。 啊，佢肯先算啦。 就是、一齐去英国受训嘅一位天文台嘅同事。 系啦。 我哋叫佢做一哥嘅。 系啦，冇错。 好。 咁其实咧就物理咧就，如果要讲物理而唔用数学系好难嘅。 当然。 因为数学就系物理嘅语言。 嗯嗯嗯。 啊。 嗯。咁呢個 Mathematics is the language of physics。 伽利略有個名句嘅，佢話啊嘛，係啊，呢、這個宇宙嘅嗰本大書咧，基本上就係用數學嘅語言寫成嘅。所以你唔識數學咧，你根本就唔會睇得明呢本嚇，即、啊、係、就是、宇宙嘅大書。 係啊， 呢個係佢嘅名句。 咁我近呢兩三年開始睇翻啲物理學嘅書咧，漸漸都發覺要讀翻啲數。咁、啊、但係當然係都幾艱巨嘅嘢啦， 所以呢其實阿欣少呢其實佢對自己嘅要求就好高嘅，我呢睇書就唔係嘅，我呢一有數呢我基本上就跳咗去唔明跳咁樣嘅，佢呢唔明就要睇到明嘅。 唔係啦，咁點解講到一哥呢？一哥真係好勤力喎、佢叫你同佢買咗嗰兩本 書，買咗啦嗰兩本係呀、書展嗰陣時 ，Suskin 嗰兩本， 一本叫做 Classical Mechanics， 就叫做 The Theoretical Minimum。咁入面咧就係、是、其實嗰所謂 minimum 咧就係嗰啲數學啊，最少最基本嘅數學你要睇得明，所謂經典。 唔係佢嗰個系列叫做 Theoretical Minimum。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叫做係 Theoretical Minimum 成個系列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 Quantum Mechanics The Theoretical Minimum 啦，買咗啦兩本，不過未有時間俾佢啊。 咁第三本就係特殊相對論同埋長論。 Okay、 不過就九月先出。 哦，未出嘅。 未出，未出，未出，未出。 好啦，言歸正傳啦。好啦，咁今日啦，咁你點樣帶領我哋嚟去探究呢、這個物理學嘅終極之旅咧？ 我諗今日呢就大家傾下偈咁樣啦，就講下一個比較籠統嘅題目，就係、是就係其實物理最基本或者其實科學我哋有一個最基本我哋嘅要求啊、或者我哋追求嘅目的、就係話怎樣去理解大自然、是用一個簡單、廣泛性、還有呢就是我們能夠理解、而又是用實驗可以去證實它真定假、 去驗證 的方法去驗證、 這 樣我即個目的就是我們希望呢就是說、或者我們這幾集啦 是 就是、我們盡量啦，唔好用咁多數學，而係經過大家嘅討論咧，係令到我同你，或者係大家嘅聽眾，都有對於呢、這個 都要同埋 Jeffy 記得㗎，係啊， 係咯，即係、就是、一般有對科學有興趣嘅人，有一個基本嘅理解， 好。